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 着你， 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水星记》。 嗯，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很多的新人都很喜欢进行一个翻唱的这首歌。 没错，然后在最近的一档节目里面，也是大家连着手的把它唱在了一个算是串烧混音当中啊，依旧听起来非常的好听。郭顶的风格呢，也是 R&B 啊，像这种更抒情的一些小节奏，转来转去的。其实今天在挑的时候，在昨天我们也是达成一致，对于《水星记》这一首歌曲，好像都有着一些不错的想法， 是 Give me five 小情怀哈。来，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启。今天我们会有一位星光驾到，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没错，现在应该在路上正在听我们节目吧？是不是？是王瑞琦，一会儿会带着他的新歌。哇，他的新歌说起来真的是为我们节目量身打造的，就叫《星光》。 没错， 可以做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哈。 是的，然后其实就是给我们做了主题曲，带着主题曲来的。 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做个授权。 我们心里就当这么想的。 谢谢你的那个见面礼啊。 没错，然后同时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游戏，我们也是让整个的音乐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一些想法可能搭配的更加恰切一些。一会儿我们等着瑞琦来跟我们分享这些音乐内容哈。刚才提到《水星记》，最近出现到的一档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惊喜，也许是对于过往的一些回忆，也许是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歌曲，然后经过全新的演绎过后成了当下当红的一首歌， 或者对一些以前我们没有发现原来他这么优秀的一些音乐人的挖掘。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嗓音是这样的， 好酥啊，这个低音炮， 对，特别的酷，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飞，对，来感受一下， 放松的手晃动，酒杯和巴黎时钟放空，举手摆动，老板每天喝不醉，跟着我在天上飞，放松的手晃动，酒杯和巴黎时钟放空，举手摆动，老板每天喝不醉，跟着我在天上飞，根本停不住，不见难度，成就我的路，我的富代表这个年度的态度，总别是说撑住，没时间听你说轻点，想了解请用心一点，想冒险让你当心点，我的入门能够保养你说苦，别当路说辜负，谁的辜负没有态度，连道理都不太清楚，别在乎我的束缚，不是救助不用照顾，连道路都不带点 groove，手晃动，酒杯和巴黎时钟放空，举手摆动，老板每天喝不醉，跟着我在天上飞，放松太手晃动，酒杯和巴黎时钟放空，举手摆动，老板每天喝不醉，跟着我在天上飞，放松太手晃动，酒杯和巴黎时钟放空，举手摆动，老板每天喝不醉，跟着我在天上飞，放松太手晃动，酒杯和巴黎时钟放空，举手摆动，老板每天喝不醉，跟着我在天上飞， 老板没醉我们听醉了。 对，这首歌不像是一首完整的曲子来给你听的，而更像是一个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那种声音按摩，对吧？ 对，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颅内按摩的感觉， 给我来五遍循环哈。 对，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也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我觉得也就算是大家循环的话，很快就能帮他把点击量给刷上去。 就是，我们都说，哎呀，戚薇，就怪不到原来你为什么要把老公一直藏在家里，实在是放在外面太招摇了哈。但其实赵薇一直戚薇一直很想把老公捧出来哈，之前让老公带着女儿参加亲子节目，然后后来呢几百万营销花下去呢，结果后来有个限制，所以后来打了水漂，现在这一次希望他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也是希望能够二度翻红，现在看来他在这档节目当中好像应该能走得比较长远。 我的一个私人声优现在要推荐给各位， 好啊， 好好的欣赏一下。好，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当我听到天上飞的时候，他的一些古典跟声线跟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叫 Astronaut in the Ocean， 总是给我带来一丝丝的相似性，因为它更显得神秘一些，太空一些的编曲，同时很简洁，搭上这样的声线很棒。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She say that I'm cool. I'm like, yeah, that's true. I believe in G-O-D. Don't believe in... She keep playing me dumb. I'm a player for fun. Y'all don't really know my mental. Let me give you the picture like stencil. Falling out in a drought. No flow rain was I'm pouring down. See that pain was all around. See my mode was kinda lounge. Did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Flow was cool but I still felt burned. Energy up, you can feel my surge. I'ma kill everything like this purge. Let's just get this straight for a second. I'ma work even if I don't get paid for progression. I'ma get it.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electric. I'ma keep it in a motion. Keep it moving like kinetic. Put this in a frame. Better know I don't blame everything that I say. Man, I seen you deflate. Let me elevate. This ain't a prank. Have you walking on a plane? La, la, la, la, la. Both hands together. God, let me pray. I been going right around. Call that relay. Pass the baton. Back in the mall. Swimming in the pool. Can't you come on? When a piece of this, a piece of mine, my piece of sign. Can you please read between the lines? My rhymes inclined to break your spine. They say that I'm so fine. You could never match my grind. Please do not waste my time.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a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这同样也是在低音区给你带来极大的震撼的一首歌曲 Astronaut in the Ocean。 听着这样的节奏，我觉得很容易工作摸鱼啊。 没错，这样的歌曲我是觉得你可能在晚上听的时候睡不踏实，摸鱼的时候呢你总是觉得有闲事放松，但是同样也有一些节奏感，随时被老板发现的时候你也能够说好一翻身我就能起来接着干活。这样的歌曲还是最近在保持热度当中，因为有着不断的一些重新的混音 remix 出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期待 Mask Wolf 这样一位来自于澳洲的说唱歌手拿出来更多一些有说服力的作品，才能稳固他的地位哈。接下来我们把节奏稍微放的再舒缓一些，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一二三四五，数着数着可能你就会真的困掉哈。来自于糖猫 Sugar Cat 跟异乡人的合作。 三四五，我们的专属，用指尖倾诉，用心感受你温度，每刻都在陶醉，因为你的美，我妈说碰到对的就要宝贝。 我承认我是不在也盯着你的身份就被吸引了。I just want you to know 一二三四五、yeah, 你是我的全部、yeah, 谁能牵动着我的心，我想只有你 baby girl yeah 一二三四会在迷惘了，放心地交给我你温暖的手、 yeah. 一二三四五，我们的专属，手牵手散步，不用担心会迷路，每刻都别浪费，都因为你的美，你就是天上星辰带我定位。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加起来才能是全是美 Girl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青春期的男孩是长沙，下一喜欢的女孩脑袋一长卡，你问你朋友 嘿，究竟用什么方法调心情不阿杂，嘿，绝对不发卡哈。我倒是觉得心态应该要洒脱，男人应该直接少来啰里有八嗦，把那真心给激活，霸气中带点成熟，一来一往一刚一柔，调整适当的气球。那情况怎么走，局势怎么守，听他怎么说，关系是不是嫌得太多，太多的猜忌，又做什么不应该，应该要学会他的理由不应该。说什么我都不要，偷走我的心是你的微笑，如果累了就一起睡个午觉，这样就好。 一二三四五，你是我的全部，谁能牵动着我的心，我想只有你。 一二三四五，歌名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但是给我们带来了还是挺闲适，并且稍显有一点小复杂的这种节奏布鲁斯，带着一点小爵士的调调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们先让各位来放松舒缓一下。到中午了嘛，也不能上来就是在各位休息的时候来太快的一些节奏。所以今天我们同样选的一些歌曲，你可能都会听到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布鲁斯的元素在其中。布鲁斯这样的一个音乐，我是觉得很多时候确实能给人带来放松，甚至因为它叫布鲁斯嘛，小忧郁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各位每天都要保持小阳光啊。今天就看这天到时候是会怎么样了哈。 但今天我觉得这个天气很适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系列的音乐哈。 没错，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一位歌手？ 接下来上场的李友廷。对，然后这一首歌曲叫做直到我遇见了你，同时也可以听着它进行一些小小的摇摆，甚至想一想那一个人你遇到的到底是谁。 以为生活就是重复，自己就是全部，直到我遇见了你，直到我遇见了你、yeah、一个眼神交错，请你别再对我保留透露一点线索，我后面闭上夜空最闪亮的一颗星，你是你的世界最美丽风景，如果没有遇见你，不会告诉自己，我渴望我想要全部的全部，让我觉得抓狂，都因为你，都因为你。 多好玩，除了你还能够爱谁，除了你 小雨滴这样的旋律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上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在周二的时候就是欧洲那边最热的五首单曲 Top 5 Countdown， 那 Let's go。 本周上升两位，三升至第五名， Remember 来自于 Becky Hill Delegate 的合作 Number 5。Billie Eilish 依旧保持自己的一个向下的小调调，但是这一次听起来更加的激烈一些。 Happier Than Ever 本周排名第四。孤独一般的魔法 Black Magic 这首歌曲继续保持在第三位，这样舞曲 Number 3。 Gilroy Justin Bieber 合作依旧强势，等我们再看看美榜那边哈，本周排名第二 Number 2 Stay。黄老板 好棒啊，第一名第二名纠缠到现在，黄老板还依然保持坚挺， 太强了，目前已经是空降到第一名之后保持了连续七周的时间。然后老听 Bad Habits 这样全新改变的 EDM 小调调呢，我觉得不如让各位再回到过去，回到最初的黄老板，甚至那会儿他还没有获得这样的一个外号，第一张专辑 Plus 加号当中个人的一个小私藏，叫做 You Need Me I Don't Need You。 Every night in front of a new crowd that's you now Child seems to laugh is great now See me lose focus as I sing to you loud And I can't, no I won't hush I say the words that make you blush I'm gonna sing this now Ow, ow true, my songs are where my heart is I'm like glue, I stick to other artists I'm not you, now that'll be disastrous Let me sing and do my thing, I'll move to greener pastures I'm real, I do it all, it's all me I'm not fake, don't ever call me Daisy I won't stay put, give me the chance to be free Suffocating seems to sort of suffocate me Cause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at all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Another word smith to make my tune sell Call yourself a single writer, you're just bluffing Things on the credits and you didn't write nothing I sing fast, I know that all my school I will blast and I didn't go to Brit school I came fast with the way I act right I can't last if I'm smoking on a And I won't be a product of my genre My mind will always be stronger than my songs are Never believe the that fake guys feed to you Always read the stories that you hear on WikipediaAnd musically I'm demonstrating When I perform live feels like I am meditating Times at the Enterprise when some fella filmed me Young singer rising like a Gabriella chill me Cause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at all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at all You need me cause with the lyrics I'll be aimingRight, I won't stop till my name's in lights In stadium heights with Damien Rice on red carpets Now I'm on Arabian Nights Because I'm young, I know my brother's gonna give me advice Long nighter, short height and I've gone hyper Never be anything but a singer-songwriter Yeah, the game's over but now I'm on a new level Watch how I step on the track without a loop pedal People think that I'm bound to blow up I've done around about 1,000 shows But I haven't got a house plus I live on a couch So you believe the lyrics when I'm singing them out But I'm always doing shows if I'm not, I'm in the studioJulie broke, never growing up, call me Rufio Melody music maker, reading all the papers They say I'm up and coming like I'm f***ing in an elevator Cause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at all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at all You need me man, I don't need you 带着极强的这种野性的吉他的黄老板，当时的外号叫做一把吉他闯天下， 一头红发哈， 没错。然后结果到现在以后，你发现说吉他出现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是 我们之前总是觉得黄老板他会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成分或者他的小魔法在一首歌当中，一听就会带着他的一些旋律跟感觉，就好像说周杰伦在给别人写歌，你一听就觉得有一种相似的程度。而到现在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尤其其实从上一张大家可能并不太知道的，他有一个合作混音专辑叫什么什么 Collaboration Volume 集当中，就他自己的成分会越来越少，我不知道在 Bad Habits 之后领衔后面的一些单曲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感觉哈。我们继续把节奏稍微再放得舒缓一些，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盛希 Someday or One Day。 Sunset fades days away. Streetlights start to blaze. A turntable corner cafe. As evening fades to gray. Red brick alleyways. Winding like a maze. These memories rewind, replay. And I am far away. He said to me that one day he'd meet me by the Milky Way.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注，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Shigwan, you 不在，习惯我一个人在这里，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更坚强自己，需要些勇气。面对疲倦，我笑着说没关系，我可以不快乐也看不出痕迹，因为知道生活并不容易， 因为知道方向还在寻你，不管他们忽略我的努力，是你让我相信我自己，从今以后没有你在我背后，从今以后再没有天真的理由，决定以后不犹豫也不回头，每天每夜的走，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接近我的梦还有多远距离，声音被听见还要多少力气，还需要面对多少的压力，才可以喘口气，才可以把所有都给你，当这全世界都想让我放弃，总有一个人会给我鼓励，那个人就是你，那就是你，所有的回忆我一直都放在心底，因为知道生活并不容易，因为知道方向还在寻你，不管他们忽略我的努力，是你让我相信我自己，从今以后没有你在我背后，从今以后再没有天真的理由，决定以后 现在有好多这个华语的音乐人，他都是先用英文的名字作为一个开头，因为他的风格可能制作会更国际化一些，也许他瞄准的市场呢会不太一样，而且他也是中文歌曲跟英文歌曲会兼有，慢慢的可能找到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或者主打市场以后，他会再重新选择自己的名字，所以弄得我特晕，有些时候听歌你这哪儿人呢， 这哪个国籍的，是不是， 对，说着说着然后唱着唱着突然中文出来，或者唱唱英文出来，就有点头晕，但现在可能也是我们看到一个，所有的全球音乐它有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嗯， 好比说前段时间我们原来经常放的一个小男生叫 Alec Benjamin，然后他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是国外唱 中 文 的、 那个、 对、 嗯。 然后最近又在接受采访，他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翻唱成中文的歌曲上线。大家这种界限，国界线会越来越少，就真的有一点音乐无国界的感觉。 是是是是是。 啊、好， 我觉得刚才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来听。 没错。 然后最近呢，其实晚上我常常会追剧嘛，对吧？三倍速看剧，很快就能把一部剧看完，常常陷入剧荒哈。 对。 但是昨天看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推送了一条非常及时的推送，说到这个暑假好看的剧可不只有你是我的荣耀，包括现在很多人在追的扫黑风暴，还有程毅主演的与君歌，以及安格里的秘密，一部青春剧哈，还有大家在追的理想之城，最近在热映的、以及乔家的女儿，还有8月30号即将上映的云南虫谷，相信很多人都在期待当中，我觉得很快就不会剧荒了。 云南虫谷这一个我觉得是很多男生、尤其是在上学的时候觉得特别愿意看的，因为最近可能讲爱情、感情、家庭这些剧会有一点多， 穿越 对，然后有点多，突然来这么一个魔幻一些的， 嗯、 准备大展拳脚好好看一看，发现我不是要开学了吗？ 对， 有一点小失落哈，攒着之后慢慢看吧。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诗安，《Hello》，I said。 This feels like when you go and no one knows. If you ever feel in doubt, or if it rains on your parade, and you seek the sound that grows louder in the world. My feet are in the water like like a ship has sailed to sea. Hey, hello, I said to myself, yeah, it's you and this life, or you and the world. I sailed to sea to myself, feels like when you know what no one knows. Do you ever think about or beyond what yesterday brings? This is the sound. It grows louder in the wild. Just keep your head above the water. You will find the G. Hey, hello, I said to myself, yeah, it's you and this life, or you and the world. I sail to myself, yeah. For every thousand miles that you're feeling down, there's a way you make it through. Every step of life that you're lost and found, see the world go round, yeah, yeah. Face your fears and soon your sun will rise. When the rain comes down, a seed turns to flower. Hello, I said to myself, yeah, it's you in this life, or you in the world. I sail to myself. 可爱的一个小女生， 非常可惜，为什么不红？其实我等她红等了好多年，就是王诗安、啊、 没错，有很多这种 R&B 节奏的小调调， 嗯， 然后在不停的尝试，有不断的新的作品放出， 而且唱英文比唱中文还要好听。 对、嗯、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周汤豪，两秒钟。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when this race just 2 seconds too late、大雨方向盘失控了，人生再度变翻了车，就这样丢了参赛资格，曾经的所有美好时刻，最后就各走各的、yeah、发一张发遗忘，原来是开始才叫做悲伤。我发不上爱已过往，我还不想放，冰冷的孤独的我颤抖着，我和你一瞬间全搞砸了，千万个为什么我拼凑着、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细碎落一地、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My fault Guess I was 2 seconds too late、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 Almost run this race Just 2 seconds too late、房间都是搬得干净，你已离开我的班级、一封信躺着很安静，只写着不需要你担心，好像从没放过感情、想看你一眼，连接卡都坏了，我错过午夜的追梦班车，就去下班还是出去了、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碎落一地、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My fault Guess I was 2 seconds too late、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 Almost run this race Just 2 seconds too late、 留不住你。Two seconds too late，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when this race is two seconds too late。 朱汤豪的英文名字特别的奇怪，叫 Nick the Real。真正的尼克 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就是 real Nick 就好了嘛。 对啊，就他其实特别像那个什么的构架，就是 Matrix、嗯、 倒装 黑客帝国， 嗯， 然后里边 Neo the One， 那 尼尔唯一的那一个，就是甚至有点小小的救世主的感觉、 哦、 对。然后他可能也是受那个电影影响，我见到很多人他给自己在起英文名会带着这样一点小倒装，但经常会提到很真实、 嗯、 我的歌曲真实，可能我为人也真实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改啊。 我为什么要改 ET the best The best 有点过分了啊，The real 还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他这种就是愿意走说唱路线的人， 嗯、 他其实对于什么 real stay real、 嗯、 特别的感兴趣，然后特别的愿意彰显我这个人很真实。 嗯、 所以，但是你听周汤豪的歌出来以后，确实带着这一种小 R&B 的调调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名字？说不准哪一天可能要走上说唱的路线哈。 好，我们 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生，今天可能会听到她两段声音。我们先听第一段，你能否感受到？因为我不小心偷瞄到了今天早上起来的。他们的歌单，早上起来他的声音也出现过。这个小女生其实最震撼我们的时候，也许是在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先来听这首歌，叫做《在我们的星球》，泪不超过三秒。 嘿、hey, ，看着天色蓝的黑的这么过，的红心没是天的空。我啊啊啊，累了，来睡觉，红颜被洗一个。幸福 声叫做邓福如， 嗯， 然后很可爱的一个昵称就叫做阿福了，对。 然后他可能最早，对对对，就这首歌来到我们耳边 的时候， 对， 当然还记得这样的一个调调， 嗯、 因为对于火星哥，当然是他的突破之作《Nothing on You》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 然而在国内把他唱火的是邓福如。 是 我 我们先简单感受一下他的调调，当年的回忆追寻一下下。 你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but you should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say,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Passing everything I've done, could you and I do all the things for fun? I was on the carousel like to thunder around with no direction, no intention. Take all I need. Need so much nonsense. Need so much calm. 这首歌明显是重制版的，然后在最开始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会更加的稚嫩，然后整个的制作特别像就在家里面做直播的时候随便一个麦克风普通声卡录出来稍微一混完事， 但那个就是 The Real 的感觉， 没错， Nick The Real 哈，阿福 The Real、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代表着当年网络翻唱歌手的一个崛起，因为不只是在国内了，然后很多时候在国外同行并行时空的一些歌手都在慢慢的崭露头角，然后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外的就是 Justin Bieber 比伯、然后剩下什么查理普， 刚想说这个名字， 对 Tori Kelly， 这都是从当年那一个时代走出来的，通过网络翻唱走红，所以后来发现说大家欣赏音乐并不需要多么的华丽跟绚丽，有的时候最真实的感受就能够打动你。好、邓福如现在也是有不断的新歌放出，好像最近还有新歌上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小女生，明显从演唱到歌曲上面都是有着非常成熟的一个认证哈。 所以接下来本尊要出场了，对不对？ 没错、那一位曾经躲在幕后结果蹭别人歌一下把自己蹭红了的，就是 Bruno Mars 火星歌2010年的爵士制作啊 Nothing on You 跟 B.O.B 的合作。 And I might say hey, but you should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say,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baby. Yeah.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y. Nothing on you. I know you feel where I'm coming from, regardless of the things in my past that I've done. Most of it really was for the hell of the fun. On a carousel, so around I spun.Just trying to get some, trying to chase skirts, living in the summer sun. And so I lost more than I had ever won. And honestly, I ended up with none. It's so much nonsense, it's on my conscience. I'm thinking maybe I should get it out. And I don't want to sound redundant, but I was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know. But never mind that, we should let it go. We should let it go. Cause we don't want to be a TV episode. And all the bad thoughts, just let them go. Go, go, go, go.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but you should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say, cause they got nothing. Now think about it. I've been to London, I've been to Paris, even way out there in Tokyo. Back home down in Georgia, to New Orleans, but you always did the show. And just like that, girl, you got me froze. Like a Nintendo 64. If you never knew, well, now you know. No, no, no.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Your name, and no matter where I'm at, girl, you make me wanna sing. Whether a bus or a plane, or a car or a train, no other girls on my brain, and you the one to blame. Beautiful girls, yeah,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Why?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Hello. But you should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say. Why?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Bruno Mars 一唱成名， 节奏是一个轻快的节奏。 对，我明确的记得，因为他的声音太打动人，去搜索关于他的消息，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有他的名字， 发现原来可能是个新人。 后来发现还是这个国内的乐迷厉害，然后就在某一个贴吧里边居然找到了他们推荐他的音乐，然后并且上传了一个他真的是就老早之前感觉在卧室就 bedroom music 录制的特别不成熟的一首歌曲，也同样是一首伤心情歌，然后当时也抱着那一首听了好久才等到他的下一曲。 当时你不应该觉得很震撼吗？说我听他的声音感觉他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一个成年成熟男子哈，原来这么年轻。 对，然后就当时尤其是怎么个子这么矮，开玩笑开玩笑。对，然后他的音乐其实总能给人带来这种最开始的是伤心且打动，而且是伤感的同时还带着很强的节奏感， 因为有抚慰的力量。 对，这是很强的一种魔力。对，有些歌手站在你面前，你就觉得他好像应该就唱的是伤心情歌，很奇怪，很奇怪。 你想说的是简弘亦吗？ 没错。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各位可能对于他真的不太熟悉。然后这一个女生呢，同样也是特别愿意用自己的先英文名字打开一片市场。那中文的名字呢，叫做林凯伦。我们都知道之前复联上的时候特别流行 I Love You 3000，这首歌叫做 I Hate You 1000。 不知道你看不看见，每天傻傻那样等着。OK baby，别再，不要继续伤害，心已完全被你破坏。 Baby why you gotta do this? I hate you 1000，不想要再 cry， 期待都被破坏。我不想要你的爱，不想要继续的责怪。脑海里只有你的片段，没什么口味，不想吃饭。Yeah, I hate you 1000，不想要再 cry， 期待都被破坏。我不想要你的爱，不想要继续的责怪。 不要我的爱，那我自己收起来。接下来的一首歌，然后也是代表着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们见到有很多幕后的制作人然后再向台前猛冲。对， 宋念宇小雨。 是的，小雨就虽然近些年自己的音乐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我觉得第一张专辑最能体现他的就是自己内心的真实经历跟感触，有古灵精怪的一面，也有让人觉得很心思细腻的一面。接下来就展现心思比较细腻的那种观察力哈。我在角落观察 ABC， 来自于宋念宇。 A 是 B 的 ，B 的是 C 的 ，C 却望着 B 的 A 的，那是同情是爱，我看不出来。A 不相爱，但 A 总是无奈，因为 B 天生太博爱。不管多么的感慨 ，C 选择等待。B 说没有 ，A 说我懂。看错了，手机没电了，借口用过都不换。你说什么 ？A 都点头 ，C 沉默着 了，我好想帮他说， 这样的你是否快乐，这样的爱是否值得， 值得多值得， 现在你身体笑容给我你透露出这种 失去的痛，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依然是重蹈覆辙，那是敌那是坏我看不出来，有些活该每个人都明白，得把自己推向悲哀，直到有一天狠心两眼都睁开，嘿说分手，你说别走，换一换的没有下次了，之前错的都不算，嘿说放手，你说赶走，嘿犹豫着我叹气了，有人说借个口，这样的你是否快乐， no, no, no, 这样的爱是否值得， 值得多值得， 现在你身体笑容你问我你透露出这 种 已经太多了， 已经太多了， 根本就不缺你一个， 不缺你一个， 失去了， 太可惜的故事大家都看好， 谁又真的知道 同情的成分有多少，或是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闲逛着当初的伤疤，尽管心已熄灭，那付出过的代价在岁月中被融化，过往已经成烟，如何缠成你的锋芒，为你化作清风点点，让一切都化作荣光，在黑夜也不怕，听那是你最爱的声音，把 伤疤，尽管心已熄灭，那付出过的代价在岁月中被融化，过往已经成烟。如何成全你的锋芒，我已化作清风点点，而一切都化作荣光，在黑夜也不怕。听，那是你最爱的声音， 这是正午有星光的全新主题曲。 哎呦，来了还带伴手礼，真的是谢谢你。 对， 还给我们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哈。 这首歌叫做《星光》，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王瑞琪。 欢迎王瑞琪。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瑞琪。 嗯，对，今天欢迎大家也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这个更全面的我们来认识一下王瑞琪。对，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目前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而且镜头已经切给了瑞琪。对， yes， 没有错。 当然，更多的朋友可能在车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哈。接下来一个小时会根据瑞琪他的很多的新歌以及他的经历，我们来聊一聊哈。 对，刚才那首歌我们再重申一下哈，这首歌叫做《星光》。嗯，对，不是正午有星光啊。是我们蹭的， 希望以后可以成为那个咱们节目的主题曲。 你看，人家授权了， 太好了，有这句话就够了。 谢谢。 来，导播老师帮我们剪下来。 好吧，这首歌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呢？ 我觉得就是星光，就是心里的一种，就怎么说呢，信仰和坚持。嗯嗯，就是自己可能在音乐的路上坚持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梦想还是要执着一点的。但虽然可能这个星光的光芒它比较微弱，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它会给你力量， 就是微光大亮的感觉嘛。 没错，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星光，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哎呦，这种坚信 很 棒啊。对，所以你觉得自己是最亮的那一颗星，是对自己的音乐，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就音乐方面的品质成功，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这种我叫自信， 自己认可。 对，还是说你也可以在别人的所有的生活当中可以扮演一个小星光。嗯，就当别人可能觉得有点小灰暗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 对，瓦数特别高的那种。 嚯， 今天就来先照亮我们的直播间啊。 没有，因为我是可能是平时就是身边朋友的那种知心姐姐，或者是那种， 她长了一张小萝莉的脸，然后说是自己是知心姐姐。 哎，有些时候我的朋友是这样的，而且她也分人，就是对自己不是特别相熟的朋友，她可能表现出来的是比较冷的一面，但是真正特别好的朋友，她会把心里所有的这些星光都照给你，对。然后我特想问，平时在劝朋友的时候，你是一般怎么样去发挥你的星光的？然后你是怎么给他们带来这种光亮的？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啦。你也是看 TVB 的剧长大的吗？八零后你好啊。 对，妹暴露年龄了，我是90后。 我知道。 对，然后没有，就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可能比较爱跟人聊天，然后比较喜欢聊聊 好像那种特别有大道理的东西，但其实怎么说，就聊完了之后心情很舒畅，然后觉得哎，我又可以了，我又可以坚持梦想，就对了， 就在治愈别人过程当中顺带手的把自己也治愈了。像昨天我看一个朋友叫周子野嘛，也是歌手，他聊天、然后他就说那个其实人一旦有光就会很好看，我说对，但是随着年纪长大就会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如果外界没有给你光，自己要学会给自己打光，自己做自己的太阳。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如何把自己内心这一个瓦数给提高好不好、照得更亮一些。当然了，今天王雨琦来做我们的朋友，用声音来治愈我们哈，教各位来看世间美好。来， 白马奔远方，踏地影美妙，此生最难忘。是你陪着我流浪，沉入了人海茫茫。看月落在半山腰，看星河渺渺。你轻拥着我入怀。水势变绕，江山多么娇，以你裙带随风摇，落光出云霄。白马奔远方，踏蹄影美妙，此生最难忘。是你陪着我流浪，沉入了人海茫茫。在半山腰看星河渺渺，你轻拥着我入怀抱。看梦里花落多少，看月升时光，将每天都封存好，带来生与道再重。 就这样的音乐总会给你一种梦话江南之类的那一种风格， 是古风的歌， 你就会觉得很舒适。没有任何的压力。 所以这首歌好像刚才瑞奇说还是他自己写的呢。 对，我跟我的音乐好搭档，我自己写的词，然后写的就是很江南那种感觉，因为、对，我是浙江绍兴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虽然在北漂的这几年褪去了一点江南女子的味道，但是在歌里还是能找到的。对 对， 所以其实刚才他还说到一点很有意思，他说前两年自己写自己的歌唱的比较多、这两年喜欢去唱别人歌，然后把自己的歌给别人唱。 对对对、 为什么 合作了很多歌手？因为这样的话好像霍霍别人的歌啊，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写完那个歌可能当时写的是一种情绪，但是写完了之后它可能不一定是最适合我的，可能有更适合这首歌的人，然后我就会去找更适合的歌手来合作。 所以这个音乐表达有些时候就是人的情绪它必须要去有一种新的转换的时候有一个载体，那对于音乐人来说他就是把它写在歌里面去。但当有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可能有一些情绪在别人唱出来会更加的这种拿捏到位哈。对，这也是对自己我觉得认知是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哈。 是，或者如果唱别人歌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和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也比较挑战，不像自己的歌、来龙去脉自己都很了解了、好像就不想再去挑战了哈。 也不会，就是有一些还是会去挑战一下的。后面会有自己写的歌，后面会有。 你是一个会迎难而上的人吗？ 我觉得我会，但是如果说这个困难太大了、对于我来说太大了，那我们还是放弃吧。 所以他是一个会自己进行评估对于很多事情、对、然后得到一个最合适的答案、一般来说目标性或者规划性都会很强，就这样的人。所以对于你来说出道 十年 对不对、然后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规划，然后现在怎么样了？来来来，我们是不是问到一个伤心的问题？ 十这个数字就很紧张吗？我们都已经出道二十年了。 我们都是十岁出道的，对来， 都是十岁出道，对， 我们都是什么小主持人比赛？ 对， 哎、来， 怎么讲？就是刚就是怎么说，在十年吧，感觉自己就是学习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可能也就是 怎么说，一路上走走停停，然后捡到一些丢掉一些，也有捡到一些好的东西一直伴随自己的。 哎，很好奇你丢掉了一些什么。 丢掉了一些怎么说呢，以前的那种浮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也会有一些朋友可能跟自己就是渐行渐远了这样子。但是我会收获新的朋友啊，然后会收获更持久的友谊，然后看待问题的角度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改变。 其实就是说这一路过程当中还是成长和成熟了。 对对对对， 收获了自己想收获的东西。 对，那可不。 但其实很早就开始设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回头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自己要独立的想法。 好。 少一点掺和一丝暧昧，我们同一把伞相互依偎，你的歌声缓解我的紧张氛围，当你牵起我的手没有防备，而我靠在你的肩膀纯粹多完美，我喜欢你手臂散发的薄荷香味，你的眼睛好像蔚蓝大海那样深邃，我难过的时候最需要你的安慰，想陪在你身边看日出到天黑，心动令人寻味、空气中小雨点掺和一丝暧昧，我们同一把伞相互依偎，你的歌声缓解我的紧张氛围，当你牵起我的手没有防备，而我靠在你的肩膀沉醉多完美，我喜欢你手臂散发的薄荷香味，你的眼睛好像蔚蓝大海那样深邃，我难过的时候最需要你的安慰，想陪在你身边看日出到天黑，心动没人虚伪，我喜欢你手臂散发的薄荷香味，你的眼睛好像蔚蓝大海那样深邃，我难过的时候最需要想陪在你身边看日出到天黑，心动没人寻味、 这首歌叫做薄荷香味。 嗯， 薄荷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种很浓烈的甚至辛辣的感觉，但更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清爽跟舒适。 嗯 啊，就好像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我们刚才聊到计划嘛，那有一些计划可以是顺利完成的，但是更多时候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不断的修正跟纠正的过程，很两面性。所以我们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对过去这些年曾经给自己定下哪些计划，有哪些目标，有没有一些改变之类的啊。 计划其实蛮多的，但是其实完成的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完成。就像以前就是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我不会写歌，我就要说我一定要学会写歌，这是我人生中必须要学会，就这是我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 嗯， 然后后来写的歌，可能当时我的老师就特别嫌弃，说你写的歌不行，你就是不会写歌。然后这我就不行，我就一定要写。然后 你也经历过这样被彻底否定的阶段？ 有，就激发了我的胜负欲。 就像很多演员，就是说导演说你放弃吧，你不可能出头的。 对， 但是他就坚持下来。有很多的演员，我们都现在看都很棒哈。 对， 所以就是你也有这个阶段。 有，然后后来再写的歌得到认可的时候，我眼泪都要下来了。 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一年吧，一年写了很多，就写了很多，就很拼命写， 就是咬牙写， 对，然后最后他买了我的歌，我更开心。你也有买我歌的一天。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在慢慢的，就是我发现，哎，我可以，我的作品得到了我自己的喜欢的同时，可能也有人会来购买我的作品这样的，或者说来想要唱我的歌，我就会很开心，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就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也是我自己计划的一部分。 小姑娘活得好清醒，很早以前就想好了。 对， 就我想有自己就是有话语权。 哎呦，所以呢， 所以就是自己做了工作室现在啊、 然后就想好说我在自己的创作方面然后话语权方面都要自己完全去掌握。 嗯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需要一些感性冲动和自由的。 嗯， 就是如果你被束缚的就是太多，我所谓的束缚可能是规矩，就怎么说呢，公司的一些流程，或者是你只能唱这样的歌，你不能唱那样的歌，就这种我认为是对我来说是这种束缚。现在很快乐的就是你看我写的歌我可以给别人唱，然后我可以去唱别人的歌， 全都 挑选，对，我可以挑选我喜欢的东西。 对，就只有好像这种情况下给你打开一定大的发挥的空间、然后很多人才能把自己内心的所有的这种实力会去发挥出来。 嗯， 对，有些时候反而就一种限制或者说是一种打压会让人显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消沉哈。 是， 好，这个我们聊一点开心的事情哈。我们跳脱到音乐之外，然后我们要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瑞奇，因为很多人在比如朋友之间新朋友认识见面的时候，那可能最开始的话题也不太会纠结到自己的工作上聊太多，会很累。我们聊一聊这个个人的生活方面，比如说爱看什么样的电影，因为音乐今天是主题之一，我们绕开那就电影了。 对， 然后自己平时会选择什么样的类型。 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类似于就是西红柿首富、你好李焕英，然后那种对 很轻松的。 江南女生也是这样吗？ 我们都这样 啊。真的我很喜欢看这种，因为我有两个我的男神是沈腾。 哎，那现在的他呢？ 好， 一直喜欢现在的 他，太可爱太幽默了， 他长在我们的笑点上和审美点上。 对，我觉得给 曾经他瘦的时候也帅，然后现在就变成可爱。 现在 都能接受。 对，不是，我喜欢他搞笑 搞笑搞笑搞笑搞笑。 对，我说的那个、就对，很喜欢他搞笑。 哎， 对，就我喜欢看轻松一点的电影，但是又好像有那种 有些 大道理。对，有些思考、 是的， 就而且看完了之后觉得就是很热血。 所以沈腾的你看那个票房啊，我估计他都贡献，该贡献都贡献到 了，贡献了，都看了。 而且我相信就是喜欢这一类影片的人，他都是一遍一遍的刷， 是， 对，很多时候当成一个背景音。 嗯， 就闲着没事就放上。然后 电影院我都去 了 几次。 对，轻松一点， 太过分了。哎，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知道， 对 哈，然后也有所准备，这首歌叫做《彩虹》，下面来自于赵雷，那当然就是刚才提到影片的主题曲之一哈， 西红柿首富， 快乐一下下。 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 赵雷这种音乐就有些时候就民谣确实会给你带来一种小小的幽默感，说不上来的一种小小幽默感哈。 嗯， 好，彩虹下面这首歌过来，我们聊完自己喜欢看什么影片。其实瑞奇也是参演过一些剧集对吧？ 没错，他自己参演过一些影视剧，来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 演过气灵， 嗯， 然后当时演的是一盏灯，一盏灯 可以化作人形的一盏灯 对对，但是我每次调侃自己我就去里面演了一盏灯然后当时就是合作的个演员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之前是歌手属性的， 嗯 嗯，对，然后是我的主人，然后我是他的武器，然后我会化作人形，然后也是很厉害的一盏灯， 嗯， 但是是反派，是反派。 哦，你还能演反派？ 都找我的都是反派。 我特别想了解怎么塑造反派。 嗯， 我觉得很难有人真正上来以后对于自己幻想到一个剧里面演的就是反派，所以 就 是会不会 很 难？ 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想象不到你可以 演反派。啊，真的吗？ 无法想象。 嗯， 对。 我好开心啊！导演每次找我演的都是反派。 你给我一个反派的眼神。 我没有啊。 那 就我自己觉得，他们说你我长得就挺反派的，然后就不用演，就你长得就挺反派的。我说为什么？嗯， 给个道理啊。 对呀、 啊， 是不是？导演可能 可能你不笑的时候就比较凶 吗？眼睛小吧，可能是因为 也没有啊。 啊，是吗？今天可能努力画画大，睁睁开。 哎，那所以在整个演的过程当中，就也不用也不会教你说特别去有哪些营造或者表情、 技巧，会不会教你 一 些？ 其实因为我不是表演科班出身的嘛，就是表演我现在也还在想探索琢磨。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是冬天的一场戏，然后我的老大要抓住那个坏人，要抓住叛徒，然后他要手一伸，然后我就要一转身，然后那个眼神我就要变成一盏灯，然后导演我记得导演说一条过，就是说我那个眼神可能是因为我眼睛小，你知道吗？一斜眼一抬头然后人家就觉得我可能是那个坏人。 他刚才那个动作是挺利索的，你发 现没？对， 没 错，是、 他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转身。 而且很多人就是他像我这种，我每次在看幕后的时候他有一些特效出现、比如说要变了、人要飞了， 对， 就因为我自己幻想我会有一点小小的尴尬，所以会影响情绪。 对对对， 刚刚我说你要让我变我就要变了的时候， 马上我要变成一盏灯， 我真的要变了吗？现场发挥会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就可以一下。对，这个就 是一条过是吧？ 对， 没有什么保一条。 我也不知道导演是怎么回事， 看来演技很不错。 哎，好，这个一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再去聊更多的内容，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提到说一些包括自己的现场演出，然后稍后我们也会听到一期更多的音乐哈。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感受一下更澎湃一点的动力。这首歌叫做《荣耀之光》哈，所以我能想象，如果这首歌放在舞台上去演的话，然后如果他用刚才犀利的眼神，就加上那一个造型的话，我觉得不错哎，对， 很酷， 对，会很酷，对。然后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特别好奇就关于演戏的事儿，因为我接触的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都没有演过嘛，毕竟 对，然后没问过，然后特别想问在现场会不会有一些其他需要去学习跟适应的？ 因为我虽然没有演过，但我知道，比如说前提是前期你要背台词，然后导演现场要教你怎么对戏，然后怎么动作，甚至表情、回头，然后怎么走位，两个人还得对，还包括怎么样找机位，然后什么这一条那一条的， 对， 你适应起来会需要时间吗？ 我觉得是要的，但是我可能就我刚刚说比较幸运，就是可能比别的新人演员会幸运一些，就是可能因为我跟导演或者是什么会比较熟悉，因为有合作的一些音乐合作的一些基础，所以 先给他们做 OST， 对， 然后答应了做 OST， 然后就里面还有一个角色， 对，有些角色就会让我去演，可能它不是很重要的戏份，但是像龙日一那个，我就在组里待了三个月吧，回来之后小白变小黑，就晒黑了很多。但是对，因为大夏天穿的是毛衣，那个校服是毛衣，它要秋天播， 嗯 嗯，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同的经历，很好玩。然后第二个导演当时讲戏，导演是蛮有耐心的，就是会跟我们。先就是拍开拍之前先走一遍， 嗯， 然后走位是怎么样子的，哎，我觉得就是专业的演员好像导演不说的人家都能站队，就我刚开始就是一脸懵， 也不知道该看哪儿是吗， 对，我站哪儿啊，就给我腾点地儿啊，就那种感觉 要得自己找啊， 对，自己找， 有些演员还要去抢镜头呢， 嗯，对，然后当时演的又是一个坏人，哎，就我怎么老演坏人，就欺负女一号，把人家关洗手间那种的， 哦， 太坏了 所以其实导演还很耐心，没有那么苛刻的， 对，然后刚才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先听到的一些幕后，然后之后我们再去看到台前，然后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剧好不好， 两个剧， 龙日一是一个， 龙日一 对，还有一个是气灵， 气灵里面就是我们提的就是灯，对不对， 啊，对 长信宫灯，好，我们大家可以搜一搜，我们把刚才的这个现场还原一下，看看跟刚才听到幕后故事脑补出来的画面是否会一样， 去找一下那个情节哈， 没错，好，我们一会儿继续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继续跟瑞奇来聊哈， 在光荣的地方，一世最燃的幸福，一身戎马，乘风破浪，徒步茫茫，只许你荣耀之光。你是我心上最耀眼。 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Thank you. 我会努力忘却，可上瘾的病患对过往太贪恋，只能拥抱记忆好让情绪安眠，爱过整个夜晚。会不会像我一样，你不要像我一样，为自己圆什么话，说幸福是种奢望，把深情全释放，也不一定有回响。免不了再受此伤，会不会像我一样，想让你像我一样，不再找理由抵抗心跳的那份嚣张，哪怕在你心上没有位置让我闯，大不了流放在身旁。上瘾的病患对过往太贪恋，只能拥抱记忆好让情绪安眠，爱过整个夜晚。会不会像我一样，你不要像我一样，为自己圆什么谎，说幸福是一种奢望，把深情全释放，也不一定有回响，免不了再受此伤。会不会像我一样，想让你像我一样，不再找理由抵抗心跳的那份嚣张，哪怕在你心上没有位置让我闯，大不了流放在身旁。会不会像我一样，你不要像我一样，为自己圆什么谎，说幸福是种奢望，把深情全释放，也不一定有回响，免不了再受此伤。会不会像我一样，想让你像我一样，不再找理由抵抗心跳的那份嚣张，哪怕在你心上没有位置让我闯，大不了流放在身旁。 像我一样，接着这一首歌，我们继续欢迎王瑞琪。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更多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哈。瑞琪的音乐就是不同的歌，你能听到它不同的一些声线或者感觉。对，然后这一首歌曲，它给你带来有一种大女生的感觉，对，会更加的成熟。所以自己更喜欢哪一方面的展现？你是觉得是最舒服的？ 酷酷的帅帅的， 酷酷的帅帅的、 啊、对， 所以那有一首可能会更偏摇滚一点点， 对，有一首歌叫不分手的恋爱， 对对， 就是酷酷的这种感觉， 对 吧， 对， 一定要穿热裤，然后 对，那个时候还是早期，还带有一点点，我觉得可能甜，那个时候还可能追求一点甜美，现在我觉得我希望是酷酷的帅帅的， 更多一点， 就已经跨过甜美期，你现在就是要做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 对毕竟哎，十年了嘛， 十年很短其实。那其实你应该会带着一些酷酷的歌去到一些音乐节的现场，因为我知道你有这样的演出。 嗯，是的， 也其实那些歌更加适合大舞台。 就是能够现场跟大家一起嗨起来，然后能够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的歌。然后与此同时在台上，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可能怎么说呢，也更喜欢帅帅的酷酷的，然后我自己也正好很喜欢帅帅的酷酷的。 所以这样的舞台你会有什么设计吗？ 现在开始就是后面的音乐节是有带乐队的，带着我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也确实是之前 叫七乐队好像是， 对对对，七乐团。然后那个我们的乐手其实都是，他们是别的乐队然后跟我临时组起来的。然后我们也是说，哎，我想先跑看一下效果，期待疫情之后能够跟大家见面，然后能够在音乐节就可以唱我的星光。然后那首歌就是现场，因为你放伴奏和带乐队的出来的整个情绪嗨都不一样，所以带乐队我觉得会更快乐。对， 可是你之前有没有记得你在最早的时候去做这个现场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或者说觉得很失败的经历吗？ 失败倒是我觉得也没有了，就是还比较难忘，就是觉得很快乐。就 一下面对这么多人 啊，好快乐啊。 哦， 就是因为本来就是感觉自己很火的样子，本来也不怎么样，然后感觉 好，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 对，但是觉得哎，但是我还会以为就是大家可能会当时可能会自己心里面想，哎，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的音乐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哎，我发现大家对我非常友好，然后观众就对我非常友好。哦，太快乐了，就是他们会跟我互动，我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也会非常配合我。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别的艺人老师的粉丝有拿应援物，然后当时就是可能有他的名字，但是后面他们集体把那个名字背过去给到我光亮的那一面，我太感动了，我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呀，怎么都那么善良。 你发现在音乐节的现场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音乐， 嗯， 然后对于所有的歌手在台上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予极大的包容度。因为其实到一个这种音乐节的话，你绝对不能指望说就只看我喜欢的人， 是 他一定是非常多元的表现，然后他们都是带着这种期待来的。所以对很多这个音乐人很友好，但是当主持人上去的时候 所以音乐节没有主持人 太惨了啊，就是所以我们也是告诉所有的主办方啊，你们要请主持人可以，能不能提前组织一下大家爱护一下这一个， 给你穿些特殊的装备啊。 哎，开玩笑。对，我就特别想说这种大场的演出跟小场的演出，就比如说在一些可能小型的室内 Live House 之类的，还有这种很开放的音乐节，能听出来你对音乐节这种更这种宽广的状态会更喜欢一些。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你自己觉得一些差别，会给你带来甚至是演绎的时候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会有、可能小场子跟大家会聊得多一些，因为互动的话感觉会更距离更近嘛。 对， 然后好像会怎么讲更放松一些。但是大场子的话我觉得就是考虑到那么多人的就是在现场，我可能也会要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撑起来，然后会需要更强大的一些力量。 所以各位想要看到哪一方面的展现，各自我们来酌情购买，是不是？哪儿的门票啊？去音乐节现场还是去 Live House？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要是在现场的呈现，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强的力量感、酷酷感，《不分手的恋爱》。 走着梦想。 现场的灯光一定是刷刷刷刷， 而且确实是太青涩了，只有20岁左右的小姑娘才会说我要跟你谈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没错，然后在旁边这首歌一定要看一看吉他手是怎么样跟他打配合的。 好 这个回来以后我们再聊一下，之于瑞奇音乐之外，自己在听自己喜欢的包括想合作的歌手，在心中有哪些， 包括你去到一些音乐节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其他的老师。 都好多哎，我先说一下，好，最近很喜欢朴树老师，虽然他不是，就虽然之前也喜欢，但是最近更喜欢了。 哦，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我觉得他是那种，他很自由，而且我觉得他好有个性哦，就是 最近几次综艺上的表现太亮眼了， 对，又很可爱，很好玩。然后最近很喜欢他那首 New Boy， 就感觉我说我最近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快乐，但是又有一点点热泪盈眶。 因为你最近听到的 New Boy 是被翻唱的，陈静飞和房东的猫翻唱那个版本。 对，然后我又回去看了，就是我又回去听了最早朴树的那个版本，我觉得他唱的是就是很自由很洒脱，很随性的那种感觉。 对，这种 很喜欢。 我们之前还在放这首歌，然后说房东的猫唱的更有一种青春感， 对， 就一种青涩校园，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你脸上。 对， 尽管他可能没有用过那个电脑，奔腾酒吧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版本不一样，年代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我听到那个歌，然后包括那个编曲一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想象到了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我爸爸穿着那种可能有点喇叭裤的那种感觉。 没错， 你不觉得很酷吗？ 收音机是不是？ 对，你不觉得很酷吗？然后就是哦，突然想到爸爸妈妈年纪可能有点大了，但是好像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很就是那种眼里有光。 对，就想想当年爸爸妈妈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带我进迪厅啊，第一个带我进夜店的人是谁？ 去 KTV 唱歌。 对对对，然后在现在看到他们，对，大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那一份独家的回忆， 对， 跟闯荡，跟眼中的星光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还有没有其他人自己想要去爱听的？平时， 林俊杰、 JJ。 这些歌也是伴随了我很多年的，而且我那首《指缝的微光》当时就是就是有点，也不是说写给林俊杰的吧，就是想去，那个时候是想去模仿他的一些音乐曲风去写的，然后就写了一首《指缝的微光》，也是我至今很喜欢的一首自己词曲的作品。 好，我们这边那就先来林俊杰好不好？ 好， 来一点鼓励哈，爱的鼓励。 过时外表甜蜜，内在却坚韧无比，你充满惊异美丽的生命。 来自林俊杰，也算是我们之前放送过的一首算新歌了。 对，就是这就对你的鼓励嘛。 没错。然后我们都要有来有往嘛。对，刚才瑞奇也提到了说，然后也是算一首歌，联系一下跟林俊杰的那种演唱的状态跟感觉，然后提到了一首歌叫做《指缝的微光》，有来有往。那我们现在就回礼一首歌曲， 哎， 好不好？把这首歌再给我一秒钟的时间，他准备好了吗？来看一看。来了， 自己创作的词曲， 对，自己词曲。 嗯， 哎，我觉得林俊杰唱起来一定很好听， 希望有机会让他听到，让他来翻唱哈。 好的， 对，而且他是翻唱，你知道吗？ 其实还有很多话没讲，就让自己沉默变成哑巴。 七月最后的晴朗，微风吹走了绝望，你已离开不在，飘不记下这几年去过的地方，提起笔来回写你的脸庞，是我不懂的绝望，还能笑得如此开朗，透露出指缝的微光，执着写下倔强， 完全可以想象这首歌 让林俊杰唱会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有机会我们采访一下林俊杰，嗯，当时这首歌曲你怎么选择啊？ 对， 谁写的？这首歌唱起来对我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告诉你，刚才我们跟瑞奇支招了嘛，说可以去一些综艺节目现场追星， 然后他又提到了自己另外一个想给写歌让他演唱的人， 你们去霍霍别人。 没有，就好作品嘛。 对， 想让沈腾老师唱我的歌，我努努力。 嗯， 我们特别的期待， 我们期待有天你带着沈腾老师来做客 来做节目。对，这个我给他写的歌啊，来你说说吧， 来来，哥你唱一下， 聊聊， 现场话筒给你准备好，灯光准备好啊，来你来开始你的表演。 好，这边我们剩的时间有限，我们做一个类似于总结性的小小的回顾，好不好？当然了，未来值得可期。那我们先回到过去以后，总结一下出道这十年以来呢，我们人生的几个阶段，或者说职业上的几个阶段，分别跟自己的歌曲也匹配一下。 对，因为已经十年过去了，肯定会有起伏的，你的生活。 我觉得刚开始就比较懵懂，什么都不懂，就对。那个时期应该是柠檬那首歌，对，那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叫我柠檬女孩。 嗯， 就是 也是你早期的一首歌了。 对，很早期的一首歌，也是大家觉得比较就是怎么说，比较代表我的一首歌。对，那个时候比较懵懵懂懂，酸酸涩涩， 这是最开始 第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呢？ 嗯，下一个阶段是闭月羞花。对，毕业羞花那首歌是我第一，就是比较出圈的一首古风，然后又带着一点点小 hiphop 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瑞奇是可以唱古风这种歌曲，然后也是慢慢的在后面发了连着发了好几首古风的歌， 打开局面的一首歌。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属于特别热爱古风音乐的时期的自己，也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自己。然后在后面就是我自己 Ricky 那张专辑里的，就是刚刚指缝的微光的自己，那个时候是属于重新出发的自己。我也在那个时候我才跟大家说，我说其实我好像觉得我像刚发完专辑的时候我才像刚出道的一样，就是重新出发， 找回话语权的自己， 浴火重生。 对，就是好像哎，我第一张专辑我你看我可以，虽然说大家说你那个照片有人说很好看很高级，有人说没把你拍好看不好看，但是我觉得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反正我自己很喜欢啊，就是奇奇怪怪的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觉得更多的是自信了吧， 就是 可以摒弃其他人的 对 杂念。对 对，就以前可能比较介意眼睛小这个事，然后现在不介意，我觉得挺好的，现在没有什么皱纹。 对 对， 这样才是最快乐的一个状态哈。 对， 来我们再下一个阶段了， 下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现在的阶段，就是星光。星光的自己就是变成一个摇滚女孩，然后我觉得我未来可能可以更酷，然后可以有自己去很快乐的去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在乎以前可能在乎名更多一些，我现在不是说完全不在乎啊，就是觉得就是快乐就好。然后哎，我觉得我能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就很好，很多艺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音乐就做，我觉得我已经很快乐了。 嗯，就很好， 真好。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在30岁之前就把很多事情全部都想明白，而且表面看上去非常的没有攻击性，可是她内心非常的强大。 这是一个刚刚走上自己的快车道， 嗯， 封闭快车道， 是 对对这样心态的一个女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王玉琪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棒的一些音乐，新的音乐哈。 嗯、 音乐节现场我们一定会见的。 好， 好嘞。 好，这一首歌曲《星光》，我们的新主题曲啊，授权了哈。 谢谢瑞奇， 来再次感谢瑞奇的做客，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的关注哈。 嗯、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见了， 拜 拜，拜 拜， 拜拜。 听，那是你最爱的声音，怎么都忘不掉了你。原来爱是一种机遇，不抱紧。听，那是你最爱的声音，怎么都忘不掉了你。原来爱是一种机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哎，现在天呢越来越热了， 是的， 很多人呢愿意吃点清口的， 哎， 啊，爽口的东西了， 大油大肉的，大肥大腻的，热气腾腾的，吃不下去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呢？清爽的。但是您注意，这夏天吃清爽的，光这个黄瓜西红柿可不行， 不行， 你还得有营养， 对， 对不对？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个特别适合这天热的时候， 嗯、 又清口又有营养的，您肯定还爱吃， 哎， 海蜇头。 对，说到这个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在餐馆里点过、 嗯、 啊，就得20-30块钱 是 算便宜的， 对 吧？而且有些人呢，可能点的是海蜇头，但是给你上来呢，可能有 基本都是海蜇皮， 对，基本都是海蜇皮， 皮， 所以呢，你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就吃了， 是是是， 也吃不够哈。 对，咱们今天跟大家带来是真正的海蜇头，而且这海蜇头还是有讲究的。 嗯、 首先说，咱们说中国哪海蜇头好啊？营口海蜇。营口海蜇那是地理标志产品，营口渤海湾靠北部这个衔接的地方，水质非常好，而且呢在营口湾这个地方呢，它又比较靠北，水温又比较低，海洋当中的营养物质啊，它一个湾口嘛，所以它存留的比较多，所以这里的海蜇生长慢，它的海鲜的鲜味足。 嗯， 海蜇头呢，包括海蜇皮也好呢，它的韧度又很强，营口的海蜇好。然后我们接着再给大家选，不是蜇皮啊，您听清楚了，我们选的是海蜇头啊，蜇头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一点点一点点，就是长的那个小珊瑚状的那么一点点，一头大海蜇，蜇皮很多，但是能出这个蜇头特别少。 嗯， 我们给您专门选的这个蜇头，然后打捞上来之后呢，这个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放心。 对， 叫什么呢？民以食为天，食以节为先、 嗯、 对不对？咱们得先干净，这是真真正正的俊品湾的这个食品，人家是大公司给大家做好了，打捞上来直接专业清洗，然后呢放在浸泡池当中脱盐脱矾灭菌浸泡的，没有给大家说放乱七八糟的那个什么池子里那么去泡着，最后都不安全了，吃出来之后本身的黄棕色还是那个色，吃了放心可口。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您独立封装之后呢，再给你们配一秘制的料包， 哎， 野餐呢、啊、这个外边大家一个聚个会呀、啊、烤个串之后拿两包往那一倒，料汁都调好了，筷子一拌，那就直接可以吃了，黄瓜丝都不用撬， 真是方便、啊嗯、 特别方便，特别。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还得买这个有谱的、啊、 是、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俊品湾这个品牌的即食海蜇头啊、 嗯、 打开以后呢就可以吃了， 是的， 料包什么全都有、啊、 哎， 非常的方便，一包呢刚才我看还真不小，270克、 哎、 半斤多、啊、 是的， 咱们给大家呢今天是连主品再赠品呢、啊、如果在我们播节目的时候您拨打的话呢，赠品您也拿到了啊、 嗯、 连主品再赠品是16包加上16包，一共是32包。 32包， 那么市面上的一包呢可能就得10几块钱，15块钱左右、 嗯、 今天呢咱们32包才199元，合一包6块来钱， 6块2毛钱。 哎，海蜇头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50%的，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实惠。尤其是夏天了，像这种东西啊，定点啊，肯定您不会失望的。 以前爱吃舍不得，今儿6.2，您还舍不得？ 咱们吃够了哈。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像这天呢，您回家不愿意做饭了，咱们开一包，而且还非常有营养啊。 我跟大家说，海蜇当中啊，它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蜇头啊，叫高蛋白、低脂肪、高营养、低热量，所以这特别适合在天热的时候，我们消耗比较大，然后同时我们又不愿意让自己长肉，在这个时候多吃一点，爽口清爽，晚上的时候配半杯啤酒，配瓶矿泉水都行，拌个白菜心非常简单，拌个黄瓜片您都行，甚至溜一下翘一下，早上起来之后拌完之后就着那个白米粥咱们就来一碗，这都是非常适合这种天热的时候的即食爽口的小菜，方便卫生健康安全好吃。 好，而且关键今天的咱们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啊、 是 虽然说呢是32包啊，32包，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拿回去这么一多我怎么弄啊，我跟你说你要爱吃的话呢吃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吃完了， 哎， 而且呢在外边啊 常温就能保存， 就可以保存了， 想吃凉的时候冰箱里稍微震一下 就行 了。对 对对啊，咱们是今天主品加赠品，16包加上16包，一包还不是少数啊，一包是270克， 是的， 哎，而且呢海蜇头它的固形物啊不低于50%，咱们一共是32包，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合一大包啊6.6块。 是的 啊，您说合适不合适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